享受生活，让每天都变成最美好的回忆。现在是晚上九点，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魏冲，来关注文化资讯。第七届北京换书大集主题活动明后两天将在首都图书馆、房山图书馆等11家图书馆举行。活动期间，首都图书馆还将举办东方照相季，谈谈西方人的中国影像史，佟道明、濮存昕、我眼中的于世之等多场的讲座。明天下午，著名的主持人倪萍将带着最新增订版的《姥姥语录》在北京朝阳公园下沉广场和读者见面并牵手。由于时间有限，读者多，这次的牵手只牵新版的《姥姥语录》。曹文轩儿童文学奖昨天在北京大学创立，这个奖项将分为作家创作奖和少年创作奖。其中，作家创作奖的是面向1999年4月20号之前出生的作者征集未出版的长篇小说，每届评选出首奖一名，奖金是30万元，佳作奖4部，奖金各为8万元。藏文化史诗剧《文成公主》昨天晚上在拉萨开演，这部剧以拉萨的山水为背景，演绎了1300年前唐朝文成公主万里跋涉、历经艰辛而进入西藏的过程。由香港导演林奕华大胆改编的舞台剧《红楼梦》，今晚到本周日将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本剧以全男性演员的阵容来演绎女性的宿命，从而折射古往今来轮回不断的爱恨因果。本周日，北京民族宫大剧院将迎来匈牙利小提琴家马格·佐尔坦和他的轻音乐团。演出中，东方抒情抽象主义画家胡红的作品将与音乐演出共同为观众呈现中西交融的艺术魅力。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座的活动近日拉开了帷幕。今年全年，十月文学院将举办约20场的讲座，王蒙、格非、施占君、孟繁华等文化的名人将为听众讲解四大名著《诗经》《论语》等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以及莎士比亚戏剧、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等西方文学巨著。第二届北京旗袍文化艺术节今天在北京启动，艺术节旨在宣传普及旗袍文化，帮助广大的旗袍爱好者正确认识和选择旗袍。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心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9点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7度；天津晴，11到28度；上海多云，14到21度；重庆多云转晴，13到26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太原晴，3到23度；西安晴转多云，8到24度；郑州晴，11到25度；武汉多云转晴，10到23度；合肥多云，10到23度；南昌多云转晴，13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15，天津13，上海46，重庆13，太原13，西安65，郑州20，武汉45，合肥31，南昌12。 夜晚，宝宝已经入睡，忙了一天的妈妈可以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光。伊可欣维生素 ADD 剂祝愿您和宝宝拥有健康美好的人生。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一颗星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一颗星，宝宝1岁后用粉色一颗星，一颗星妈妈的一颗星，达因药业 一颗星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oh,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与自己喜欢的偶像一起聊音乐背后的故事。音乐 VIP， 听好音乐，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来到周五的音乐 VIP， 我是清源，我们再一次的欢迎客座 DJ 陈宏宇。 大家好，我是陈宏宇，我又来了。 是的，今天呢聊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叫做伺机而动。 嗯，就周五了嘛，就是伺机而动，然后周六日可以动一下， 该干嘛干嘛去了哈。所以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伺机而动？ 没有，正好看着这是周五的标题，我就那个什么那个发挥了一下。 对， 就主要是今天推荐的音乐都还比较动感一点。 OK， 好，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我在你第二张专辑当中应该是最喜欢的一首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可是就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的那种喜欢哈、叫做蜜。蜂蜜的蜜。 这首歌是一个这张专辑里的奇葩，比较特别的一首。 是，它是先有的你的曲，还是先有的谭咏麟的词？ 先有的曲， 先有的曲。 对，其实这首歌是基本上应该叫先有的曲加编曲，然后才有的词。 哦，所以编曲都已经出来了。 对，然后才出的词。 是， 歌的名字是唐风起的，然后我们俩对此还有过就是那个争执。 所以你在想到这个起歌名的时候，你是想起的是什么名字？ 当时我还没想，起名都是他想，然后我们俩一起选。 OK， 然后那个我没想起别的名，还没想好呢，但是只不过他觉得这名特别适合，因为他不太喜欢吃蜂蜜，他觉得比较腻。啊，是一种过度的感觉，然后这个歌词可能描述的也都是一种 过度的感觉。 对，过度的感觉。 啊哈 ，OK， 那我们来好好感受一下这首歌《蜜》。 河道旁的火炬，镰刀上的蜜，白马燃起，搂一段虚空如。在万花筒里窥见四季，而轻易将烟熄，视而欲观的蓝，红绿视而浮浅的去沉溺， 这一整天左右会留有你，为何是雨的梦里下的沼泥，落九天的雨，掩阴而雨，这一关鲜活如你，在水中经历，窥见之谜而恍惚不知其实 体验用车生活的乐趣所在，分享与众不同的愉悦感受。悦享车生活，为车主讲述时尚、流行、精彩的用车生活。悦享车生活由东风雪铁龙 C 六诚意奉献。这里是悦享车生活，大家好，我是小勇。 大家好，我是习宇。 前段时间啊，有人在微博里造谣，结果呢被受害人告上了法庭，最后赔偿了好多钱，还当面道歉了。 这就是犯了诽谤罪，赔钱都算轻的，有的严重的还要判刑呢。 以前呢，人们可能不太懂法，也就不重视了。现在的人都开始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了。 哎，你还记得那个段子吗？说一个家长看了孩子的日记，孩子就说家长侵犯了他的隐私权。虽然啊，这是个玩笑，但是你看，就连现在的小孩都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了。 对啊，这说明我们国家呢，普及法律做得还可以。法治社会，人人得知法懂法，都得会用法。 现在的法律也越来越人性化了，让更多人享受到权利，受到了保护。 没错，法律呢就是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受到伤害。这就像汽车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一样，提前让驾驶者察觉到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增加开车的安全性，同时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哎，那这个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它具体是干嘛的呀？ 这其实呢就是一个统称，主要就是疲劳驾驶提醒、自适应巡航系统、还有车道偏离预警、紧急刹车系统、盲区监测系统，这些呢都算是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哎，这个车道偏离预警我是知道，就是系统能够识别道路的标线，越线了它就会报警。 对啊，这个系统呢在跑高速的时候非常的有用，因为呢它是在车速超过每小时65公里的情况下才会越线报警。 有时候越线还真没注意，有了这个系统可能就方便多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并线它才容易出事儿，所以咱们平时并线的时候一定要打转向灯，毕竟安全第一。 其实呢这个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呢也是有区别的。我之前试驾过一款东风雪铁龙 C 六，它自带的功能就非常的多，而且呢有几个还是非常不错的系统。 它有什么特别的 ？C 六的自适应巡航系统就非常的不错，可以设定跟车的速度和跟车的距离，自动来调节车速。 那这确实是挺实用的，还能省油。 对啊，而且呢在跟车的时候啊，只要前面的车在感应范围之内，前面车停了，自己的车也会停，然后呢自动打制动灯，防止追尾。 说到感应，我记得 C6 的智能识别限速很厉害，能识别道路限速信息，提醒司机注意限速，超速的时候它就会报警。 是啊，这个功能呢绝对对车主来讲是一个福利啊。 嗯，那这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还挺实用的，没想到 C6 配置的好挺多，这开起来啊也就放心多了。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见。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精彩绽放。 深圳拉票会4月22号下午3点，就在深圳时尚潮流购物中心 KK One 一楼中庭，郁可唯、赵永新和你不见不散。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我要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 VIP， 我是星源，我们再次欢迎客座 DJ 陈宏宇。 大家好，我是陈宏宇。 嗯，哎，所以你刚刚讲到，其实就是跟唐英峰，包括这一首歌，其实不止这一首歌吧，应该在很多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意见上的 分歧。 分歧啊， 会有的时候会有， 可是、 不是很多， 怎么去最终决定呢？ 他是写的人，然后他会觉得，哎，这个就是我要说的意思，或者这就是最恰当的。可是你会觉得，哎，这个不是我觉得最合适的。 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就我一般都会尊重他的那个想法和选择。 然后、 比如说这首歌歌词歌名，然后我们这个也其实也是为数不多我们存在可能争议的部分。 嗯。 就他还是比较坚持用这个字，我觉得 OK 也好。 但你的不同意见是在哪里？是觉得蜜这个字本身没有表现出这个歌的那个状态吗？ 对啊，因为蜂蜜你不觉得还挺养生的吗？ 对呀、啊、对呀、啊、 我觉得也是，就是 觉得蜂蜜很腻的哈、啊、 对， 他也是个很另类的人， 很另类的人，就是谁单吃蜂蜜就是蒯着吃，就是 对啊，又不是熊OK， 然后都得泡水什么的， 好好， 但是这个无所谓，就是主要说的那个，比如说创作的状态的时候，他对我的曲，比如说肯定我觉得也会可能有觉得，哎，这儿要那么唱会不会更好，或者是他可能觉得这样唱是不是跟这首歌不符， 嗯， 也确实有过一些他有过提出这种表达，但最后呢，他也尊重了我的想法，因为我在潜意识里觉得哈，这个是我们的独立创作的一个分头独立创作组合成一件作品的体现，而不是说因为这首歌是我的歌，或者是 你 怎么 就要服务我，或者我要 服务你，对对对， 这种 不是服务的状态，是一种合作和一起玩的状态。 嗯， 那包括幕后也基本是这样，幕后人的包括一个吉他 solo 什么的，我要是认可了这个人之后，基本上也都认可他的东西 啊哈。所以就即使你那个当下对于表现的本身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还是会让自己退回来，就是撤一步，不要过分干涉。 对， 可是说白了就是现在大家对于音乐的认知哈，还是会觉得这个是表演者要负责的，就是这谁的歌，不会说是唐英峰的歌，或者是编曲的歌，只会说这是陈鸿宇的歌。 对，就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了，这就是。就是首先在第一是在技术上，在他的就是这个能力上，在这一点上他是要完全高于，就是比如说高于我的， 嗯 啊，然后我在那一点上也是高于他的， 嗯， 这样的话两个人才能有，就是比如说他给我指出意见的时候，我能指 OK 你这个是就是表达的或者是什么的是点在哪儿，为什么不对 OK， 包括他说我也是这样。第二呢，就是说有对互相彼此的理解和了解。 嗯， 比如说他给我写歌，他不会直接就写成那种，他其实给很多其他的那个，就是他也写流行歌曲的歌词，然后他也写独立写民谣，然后他自己还写一些小短剧，就是一类似于短诗的东西。 就他创作题材也挺丰富的， 很丰富，而且他知道该给谁怎么写，这个是需要有了解的。然后我也知道他的词我该怎么去写，比如说十位，还有就像传子都是先词后曲的，还有包括于好。鱼好是先曲后词，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一出来一听就是这味儿，而我不会说把十位编成一个摇滚特摇滚的歌、 嗯、 或者重金属什么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嘛，而且也可遇不可求，所以 是默契， 对对对，所以只能这两个建立了可能才能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 嗯、 就是说负责的状态，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跑偏的， 没错。所以其实这个讲起来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可是真的能够在现实当中遇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真的是很困难。 OK， 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也是陈鸿宇的推荐。 现在推荐的这首歌呢是马宇阳的摩托车带我出京2017、为什么加了一个2017，因为他这首歌其实之前有一个版本，后来宇阳自己又那个重新编曲然后重新混音之后推出的一个新的版本，很燃的一首歌，伺机而动，符合这个主题，那就一起来听一下摩托车带我出京2017。 买黄色的天空像烟尘弥漫，在干燥的土地上高楼和街道围绕着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飞机和汽车不停在穿梭，昨日的伤痛还无法愈合，我的摩托车带着我走， 车开始飞驰，超越了高楼汽车，不再留恋的景色都在周围呼啸而过，一切都不再重要，像一道流星划过 是一个比较信奉逻辑的人吗？ 我是一个特别信奉逻辑的人， 真的。 嗯，但是我特别信奉逻辑的人，但是我特别尊重感性的人。 OK， 但是这逻辑性也比较大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信奉逻辑性，这个逻辑性你指的是？ 我觉得是逻辑，就是认为一切都有迹可循。 说总结的挺好，我就是信奉这个。 是哈， 对，就是我挺愿意分析这件事的。这个可能在讲事儿、讲分析的时候。我的脑子动的比较多， 嗯嗯， 我就是所有的事儿，包括人性，我也觉得都是有迹可循的。 OK， 嗯， 这是比较相信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像很多像例外这样的事情，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例外，就是它只是因为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一种结果。 像刚才你说的例外哈，我之前在微博上也分享了四句话，那个是别人说的，他们。说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网上找的是什么印度哲人说的四句话， 嗯， 但我觉得不管谁说的，说的在理，就是说一切的事物的发生就应该这样发生， 嗯， 这句话看起来太简单了，就是你要不仔细琢磨，就是它好像就是一句很普通甚至是有点废话的话， 嗯， 但是这句话我觉得哈，就是一个就是我认为的逻辑的终极体现。 OK， 嗯，然后还有就是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说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嗯嗯， 这句话呢听起来也很怪，就是好像感性理性分不太清楚，但其实也是一个就逻辑感，你需要仔细琢磨的话， 嗯， 第一我很喜欢这种话， 嗯， 第二是我觉得这些话能指导我的生活和我的就是状态。 是，其实我在问你是不是一个信奉逻辑的人的时候，我想知道的答案就是你会不会被逻辑所困扰啊？后来你说了这些，我觉得不是我想的那个答案，你不会被逻辑这件事情困扰。 你说被逻辑困扰的意思是？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会认为逻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不会相信你说的那种一切事情发生就应该是这么发生，或者是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就是这个本身有逻辑上的一些悖论在嘛。我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那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就如果特别信奉逻辑的人就会觉得这句话本身就有悖逻辑。 你说的也对，就可能我，嗯，对对对，我所谓的这种逻辑并不是那种逻辑学或者 是 专业的， 对，不是那种特别理性实践主义的那种东西。 对，就是只是一种基于人本基于社会什么的分析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歌呢， 这首歌你在你微博上也分享了哈。 对，这首歌叫 Sit Down， 啊，就是刚学英语的时候都会学到的一个单词。这首歌前面的音效特别有意思，像水一样，如果用耳机听它的双声道的效果的话会很美。 嗯， OK，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 Flunk。 I'm still at the front But I don't fight I'm gonna sit down tonight I'm not buying But I can't fall out I'm just gonna sit down tonight Listen to the silence in between It's louder than the bombs when they come screaming in Listen to the silence in between It's louder than the bombs when they come screaming in Listen to the silence 说我的态度，让全世界为我寂静。这次只听我唱，我是陈梓潼。这首歌是我加盟环球音乐后的全新单曲《Don't Say》。现在开始，不说爱，勇敢听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入围的有杨乃文。 不要拥抱，甜蜜亲吻，我会粉碎，再不完整，我不存在。 杨丞琳。 只是寂寞眼里，白是欢乐意，前世挣扎梦醒。 田馥甄， 就像死去的爱情，依旧在心里闪亮，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 郑秀文， 我就是爱你，不害怕。 张韶涵， 再见之前再去爱，直到我再也看不见。 魏如萱，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 戴佩妮， 我心中一直言不回，感情管好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笑着呀，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亮。 容祖儿， 但是还有糖说的第一百个我，一天一天咬各种生活的苹果，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 王婉之， 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欢迎回来音乐 VIP， 我是客座 DJ 陈宏宇。 欢迎陈宏宇，我是清源。马上要分享到的这一组音乐人呢，其实现在大家也都还比较熟悉了哈，涵盖。所以你其实之前也讲到，在有一段时间就是北京的那个各大小不同种类 live house 的常客哈，就你会不断的去到 live house 听音乐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音乐表现的水准真的不一定，就你不知道今天可能会听到什么样的一些音乐之类的。你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碰上一些觉得很没有意思或者是很无聊的音乐。 其实这也是大部分，其实大部分是这样。 对， 去 live house 更多的是抱有一种 对氛围的期待性。 嗯， 就是我到了那个 live house 里面之后，那种灯光，然后那种音响，还有身边周围五光十色的年轻人，就那个氛围是很奇妙的。 嗯嗯嗯， 现场的摇滚乐的魅力在现场，或音乐的魅力在现场，好多人都这么说，但是他们没有细说为什么。 嗯， 大家可能会觉得哈，就现场音效好，或者是那个就是你可能声场好什么的， 听得进去之类的。 对对，但是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那种，比如说你进到一 live house 里，它的墙是很脏的，然后都是涂鸦，然后酒保也不愿意搭理你，你就买了酒怎么？当然不一定啊，我就是这意思。 啊 okay、 然后。周围五光十色的年轻人在干着自己的事儿，这个你在没听歌之前，其实这种现场的氛围就已经很棒了， 嗯， 很酷。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魅力在现场这句话精髓所在。 我觉得你刚刚说那段话，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做产品经理的话，也是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分析 啊，是吗？ 就是很在意用户体验，它是一个完整的它体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什么事情。 对， 所以还是很在乎它和周边事物的这样关系。 对对、 OK，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就是刚刚说到的涵盖乐队的歌曲， 涵盖的这首《西歌昔日》。 在这周早前的时候，其实你也说过，就是现在是第二张专辑了嘛，然后马上呢第二次的这个巡回演出要开始啊，就好像一切变得很有章程的这种感觉。你心里头会警惕这种秩序吗？就是它其实是向好的一种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这本身又是一种稳定的表现，就你会怎么看这个事儿？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安排的人，这种安排就体现在了，比如说我在第一，咱们就是说刚才说做那个高中生那张专辑的时候，我提前我都把歌词页设计好，然后排期啊什么的。现在这种习惯还在，但是同时呢，我又是一个特别害怕重复的人。 嗯， 我不知道这两者是不是会有矛盾，以及为什么都会在我身上体现啊？就是比如说我安排我那个今年的规划做好了，我可能觉得哎，这个今年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规划啊，但是这个规划好像和去年有点像，或者说我已经能预计到我这么做的话，我明年又是这样的规划，我就会对这种循环在想到那儿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那什么。这点也是有点让我困扰的一点，就是你总会想规划想未来的话，就可能思维留在当下的会少一点， 是， 然后当然这也在调整，然后我想到未来，我会觉得有点不愿意循环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在这种可以循环的过程里寻找一些新的刺激。比如说我去年搭车，我今年绝对不会选择再搭车。 是，然后去年是这样沙发客的状态，今年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对 ，OK， 好，我就会在这种循环中再去找一些新的刺激。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是 Coldplay 的新作品《Hypnotized》。 Easy to be lethal, learning from the news.Book for the blues. See, it's the fairest in the steeple. People wanna choose, but you see it from different views. Thread in the needle. 生活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News Radio 环保新力量。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离开家的时候，随手关灯，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和充电器，让节约用电变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现在开始，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起，为低碳环保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总有一天，我们的每一次仰望都可以看到最美的蓝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宝贝，春天就在中国国旅。4月5日起，登录中国国旅的官方平台，就有价格超低的出境游、国内游的春季旅游产品供你选择。在线下单满1000元，立减100元。只要登录中国国旅官方网站、APP、微信服务号，全国的小伙伴们均可参加。去中国国旅，找你要的春天吧！ 地球平均气温上升1度，北极熊、海象、海豹将被迫离开赖以为生的家园。 上升3度，森林大火席卷亚马逊雨林，全球半数人口将成为气候难民。 上升5度，2级冰雪将完全融化，沿海陆地将频繁遭遇海啸。 上升6度，全球95%的物种都将消失。 生活有态度，气温低1度。 4月22号，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用行动让改变成为可能， 用纯净音乐点亮地球好气色。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人的正常心跳1分钟75次， 因为它加速狂飙。 全球华语星光舞台汇聚一整年的流行最强音，此刻这里就是世界的焦点。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5月7日在北京见证2016年最赞歌手全球加冕。 详情请登录全京党央广网活动专页，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等。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 VIP， 我是星云，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本周的客座 DJ 陈宏宇。 大家好，我是陈宏宇。 是的，那到了本周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啊。你在这张专辑文案当中其实写到，就它不是一个有特别大的那种感觉的这样的一张专辑，就可能很多是一些小的情绪和感受啊。 对， 所以在做一张专辑的时候，你会比如说在做下一张的时候，你会更多的是让它自然的发生，还是会找到一些逼自己找到一些非常巧妙的独特的一些创意，然后让它贯穿整时钟？ 其实专辑的名字和这种立意就是一个大的方向了，那些小的细节也许做的时候，比如说歌词的连接，都是在做的过程中也许就出来了。 嗯， 还是大的这种主题更重要。你看刚才咱们聊，你可能或者是大家也发现了，就是我是那种在说事儿的时候是偏理性的，就是咱没聊艺术或者没聊可能感性的东西的时候，我是一个注重逻辑，然后也就是有分析在的。 嗯， 我个人也很喜欢，就包括心理学和哲学这种有略带分析性的一些东西。所以如果下一张有机会的话，我愿意跟唐云峰或者是合作，然后我自己也可能我也愿意去尝试着自己写一写，就再把我的这些我刚才说的很多的那些话，我看能不能总结成提炼成一两句，或者总结成一段歌词之类的。 所以这个就引出我觉得我要提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啊，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你的音乐，你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到 听众的反馈吗？或者说你觉得反馈本身重要不重要还另说，但是你会去想说，哎，这首歌大约可能比较容易喜欢，而这首歌可能大约他们不是很感冒。 明白了。不考虑。那个，而且这种考虑可能更，我不知道编曲上算不算考虑哈，反正我编曲上就是从来没考虑过。唐云峰他好的地方是在于他可以从大家都考虑的事儿上去提炼出有高度的，或者说是我们都觉得还不错的那个点，或者说他的词语。然后我的编曲的话和我的作曲方面反正我是没考虑过，而且我是那种就是我不考虑，哎，还好。 OK， 就比如说我来咱们俩做节目，我不考虑是在做节目还好，我一考虑我就完了，就是那个什么都什么都写不出来说不出来那种。然后所以我也怎么说呢，一方面是在有意识的，另一方面也是无意识的，在不考虑这些东西。 OK， 好，我们当然会期待陈鸿宇更多的然后很棒的这些作品，包括你刚刚讲到关于自己对于哪怕心理或者是哲学方面的这些思考哈，在作品当中呈现，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听一下这一张《一如年少模样》。那感谢陈鸿宇，我们下次再见了。 好，谢谢清源，拜拜大家。 把铜线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食的寻觅，困于下雪。理想的鞋垫拆完又筑起，近些年老友也不再常聚，纷繁情爱里如果无所依。曾经以为遗憾给我往事生活也不会吝啬，一点城市却不曾明白昨日的刻骨已应于待城中欢喜。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漠然如我，选择之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的，需要为公平匍匐。然后仰视，电话另一头亲人的样子，也将快老的健忘被展翅，无暇权威再提光阴解释。我曾经警惕，曾听很久前的事，想起已没来不及抵触的戒指。